开怀大笑，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说话的是谁呀？来者非别，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。韩金虎一看，这小子怎么在这儿？他不辞官不做了？哎呦！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，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？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：“彦平啊，兄弟，可把我想死了！你哪儿去了？可把我找得好苦啊！万岁也想你，娘娘也想你，快点跟我回去吧！”哎，兄弟，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，微寒的一阵冷笑。韩金虎，收起你那套脸，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，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，学会满身武艺。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。今儿这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？徐金令啊，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，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，挺恨他。后来听说他辞官了，对他挺赞成。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，这是救命稻草啊。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，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，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，把高彦平可气坏了，说你们姐弟放心，包到我的身上，让你们平安无事，韩金虎由我来打发。他晃手中画杆瞄金戟，把韩金虎给拦住。我说驸马，我这人呢，交朋友交到底，尽管你不是人，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，今天我饶你一条命，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，这算你的便宜。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，大概你也知道高彦平我这两下子，今天你是难脱公道。喂，姓高的，你小子忘了本了？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？这是国家的要犯，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，有道是父在子还。别看徐达没了，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。现在私立南京，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，犯了不赦之罪，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，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？ 高艳平，你要听我相劝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少管闲事。要不听，我告诉你，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，你可活不了。哎呀，你真是数疯狗的，逮谁咬谁。我高艳平不吃国家的俸禄，我也不受你的管束，凡是遇上不平的事，我就是要管。韩金虎，儿往哪里走？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。那高艳平辞了官，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他跟师父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，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。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，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，你呀得看准人，你得辅保什么样的明主，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？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啊，孩儿啊，你长住眼光，早晚你保明君，老师我支持你。就这样，常备飘然叟左梦雄走了。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，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，除了行为打猎之外，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，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。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什么道理啊？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、田再彪、丁世英、朱明，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，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、徐继忠，所以他才过来解围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他跟韩金虎一伸手，那韩金虎不白给吗？没有三四个回合，噗，哎呦，大腿上就挨了一挤。韩金虎是拨马便跑啊，这小子嘴还挺硬的，一边跑还一边说呢，高艳平忘恩负义，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，早晚算这一笔账。高艳平说，你随便，有账不怕算，爷爷等着你呢。当他把马拨回来，来到徐金令他们姐弟的马前，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。但是呢，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，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，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，我们就平安无事。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，艳平一看情面难却，说这么办吧，你们先跟我告假，我禀明母亲，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。等大家跟老太太一商量，老太太通情达理，还乐意了。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，都走了，这老太太谁伺候？徐金定说，这么办吧，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。最后啊，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，点头答应，套了辆车，高艳平娘俩、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，是赶奔燕京。路上咱不说了，历尽万险千辛，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。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，这下他大败而归，呲牙咧嘴，找大夫先上了药，把大腿包扎好了，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，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把马娘娘恨的，恨谁？恨胡大海， 心说你个老不死的，现在刘伯温滚蛋了，徐达咽气儿了，常玉春、宁波彪又都不在，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，我能收拾得了别人，我就收拾不了你吗？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，就商议谋害胡大海的事儿。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，唯独研究这事儿，谁脑袋都疼。胡大海心眼又多，这家又横，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，八个人问不倒他，大伙可扎了手了，怎么办？哎，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，把朱元璋给请来，就告诉他最好有一个招，把胡德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，来个一勺会，起个名啊叫炮打庆功楼。朱元璋一听，我这老婆真能耐，这词儿起烈心鲜，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楼。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，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：朱元璋现在老了，身体衰弱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要安排后事。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，朱标呢被于镐给射死了，谁继承皇位？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，叫朱允文，要立这个太子，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，不得庆功吗？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，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，好酒好菜招待，然后地雷火炮一响，一个不留啊。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，秘密之中加的秘密，那要走漏风声还了得，怎么埋一只地雷，怎么布置火炮，都由韩金虎、马兰负责。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。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由四月动工，五月初工程告竣，地雷都埋设好了，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。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，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，炮口都对准庆功楼，底下炸上头蹦啊。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呢？因为容易保守秘密，外边派好了军队，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。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呀。等一切筹备好了，朱元璋这天升座宝殿，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，见礼已毕，分立两厢。朱元璋首先发言：各位爱卿，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，我老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，必须早定下来。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了，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大统。一说这个事儿，文武赶紧跪倒，山呼万岁，万岁圣明。 朱元璋一摆手，爱卿平身，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，这个事儿就定下了。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开始贺功，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朱元璋宣布完了，退了殿了。别人倒没想，单说胡德海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。啊，朱允炆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，外边都不知道。老糊涂一想，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，一打听吧，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。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？这韩金武忙里忙外，鬼头蛤蟆眼的，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？这老胡还真动了心了，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，爷俩猜呀猜呀猜呀，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。老胡突然脑筋一动，哎，德济，你想起件事儿了没？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，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。爹，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，快拿来拿来，我觉得这时候差不多了。胡德济如梦方醒，回到自己的卧室，把这字简取来了。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，哎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要说怎么回事，在字简上写的很简单，三个字儿，宋主公。主公就是指朱元璋说的，宋就是欢送的宋。翻过来再看，没别的话了。德济，我这什么意思？胡德济直挠脑袋，这我也不明白，什么叫宋主公呢？我哪儿宋呢？眼看天都亮了，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。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在袖里头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得准备参加庆功会，皇上娘娘都去，谁敢不去？老胡就带着胡德济也人雄胡强更换朝服，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。在这一路上一看，有骑马的，有坐轿的，大街上都戒了严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。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，人就更多了。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、洪宪王傅有德、磕头的大哥双高将武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武定王郭英、宝枪将张兴祖。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、小圣人孙坚、文雅先生宋濂，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。这么说吧，老一辈的也有，年轻的也有，能有二三百人呢。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，拥挤不动。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身为知客，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，跟笑面虎似的，见人是点头哈腰，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近武庙。再见这院里头高搭罩棚，宣灯结彩，桌案都调摆好了。 众人按着频机全都归坐，正在说说笑笑之间，就听门外鼓药喧天，皇上娘娘驾到，百官迎接，把朱元璋接到庙里。哎，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，一会儿跟这谈谈话，一会儿跟那唠唠嗑，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，手拉着手，说了很多贴心话。中心主题就说，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，要求二哥给支持。老胡把大肚子一拍，放心吧老四，你做得对，有哥哥的气儿在，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，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。唠完了，朱元璋宣布开席，当时酒宴摆下，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，众人高谈阔论，划拳行令。朱元璋挨着桌的给满酒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韩金虎到他的身边，低低的声音，陛下该起驾了。朱元璋明白，叫他走干什么？点地雷。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，推说有事，迈步就离开武庙。胡德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，哎，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了，送主公，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啊。刘先生料事如神，我不能不听啊，今儿我试试看。老胡推桌子站起来，在后头就送朱元璋，一直送出五遍。朱元璋就说，二哥你请回，小弟身体不爽，不能久陪，回到宫里我还办点事儿。不不不，老四我送送你。朱元璋走一步，胡德海跟一步，一直出了武庙的山门。等朱元璋上了辇了，胡德海上了马了，一直送出紫金山，送来送去，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，把朱元璋可急坏了，二哥您把我送哪儿去？哎，送主公啊，哪能不送呢？朱元璋心说可坏了，别把这祸害给留下，撵还撵不回去。刚走到天宝城的城门脸儿，就听见紫金山那边天崩地裂一声，把武庙整个抬上天，大地都颤了三颤，城楼子都摇了三摇。胡大海一回头，啊，就见火光冲天，霎时间他心里都明白了。再一回头，朱元璋是踪迹皆无，他借这机会早溜之大吉了。胡大海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去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让他明白过来，放声痛哭，催马赶奔紫金山，再看武庙化成一片废墟，血肉横飞呀、啊！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，是一个没剩。胡大海擦了擦眼泪，用手指着南京朱元璋啊，这笔总账咱是非算不可。有我老胡的三寸气在，咱走着瞧。再看他一狠心，把眼泪斩了一斩，凭镖去催战马，是赶奔燕京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